浪漫已经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。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不让幸福逃离。

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